世界之大，名人众多，你又认识几多个佢哋嘅故事呢？今日就由我带领佢哋到佐敦华坊介绍俾你哋认识一下。 为咗困难走到尾，我还要勇敢走到黑。我要人人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凉风又信啊，今晚月啊色无边，等我再思山脚下，共各位话下多 咁第二節返嚟呢，同阿冰姐就要一路咁將你嘅人生履歷行落去啦。咁頭先我哋講咗你做製片啦，咁然後跟住就應該係公關公司啦。喂，公關公司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難做嘅行業嚟㗎喎，因為啲客呢就通常以我理解就係俾一蚊你，但係要做100蚊嘅嘢啊，然後跟住呢樣樣嘢要求就金碧輝煌啊，但係就即係金錢就全部都係零啊，咁點做呢？ 你全中啊，你講得。所以我做嗰時呢唔係而家我唔做啦。我做嗰阵时1989年。 咁啊，即系我的意思系嗰阵时嘅个经济环境都差唔多最好嘅时间嚟。 系，其实当时咧，我记得系87、88年有同我倾噶啦。咁咧就嗰阵时咧就根本咧就系、是、以我所知，当时咧即系食几个 4A 嘅啫。咁然后咧就孙明恩就搞咗间就系专做地产嘅公关公司。咁就冇噶啦，娛樂圈。 即系未有 event 公司嘅出现 过。冇嘅，系啊，咁啊，即系但系即系88、89年嗰段时间咯。咁当时有人同我倾啦，就话叫我搞。咁啊，我其实系因为已经有咗生意，我先去开间公司嘅。 哦， 系啊。咁我记得嗰时我做都唔做咩嘅。咁我话系啊。咁啱就当时其实系同政府有啲关 系 嘅。我第一单生意咧就其实就系土地发展局， 哦、 要人哋咧系做一啲咧就系佢哋当时有好多地盘系要重建嘅。 系。 咁就拆卸咗之后咧，然后咧就再重整，咁然後咧就再做展覽。咁、當時佢需要一個人咧去幫佢咧就統籌呢件事啦，拍攝嗰個過程啦，同埋做啲展覽資料。咁當時就佢揾我去傾，咁啱啱可能我同展界好熟啦，佢哋又其中又有啲人識啦，同啲 crew 又好聯繫啦，咁 一定啦，你連做製片， 咁、我就覺得咦都可以搞喎、啊，咁同埋就係好吸引啊，因為冇諗過做生意啊，咁既然哇嚇都未開公司有單咁嘅嘢啦，咁就決定試下啦，又係咁未試過啊嘛，想試下啦咁，咁於是我就開始咗做，就係、是、咁樣開始咗之後咧，就開始咗公關公司啦。咁當時因為冇啊，所以我當時係冇面臨過呢啲難題。 哦、雖然是冇啦，但是调返住一样嘢就是接受呢，即是譬如一般嘅客户有跌到喂新嘢嚟㗎喎，得唔得㗎，哇你嚟咁样我俾嚿钱你去做呢样嘢，即以前通常可能呢啲都係会係撥咗入去广告公司啊嗰啲度做啦，公关公司即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嗰啲好新嘅嘢嚟㗎当年啦、啊、咁你又点样去说服嗰啲客可以去接受呢样嘢呢？ 讲俾你都唔信啦，初段我冇说服过一个客啊。 吓、 啊、我其实基本上我冇搵过一个客，其实我都唔知自己系好彩定系唔好彩啦，可能当时第一就冇乜人做啦，因为我其实当时我就做咗第一单生意之后咧，咁佢其实一个长生意嚟嘅，因为嗰阵时系不停咁有地盘重建， 系啊， 咁啊连续两年，咁我觉得咦公司可以做，咁跟住冇耐咧就系赌场搵我啦，美国嘅，就搵人咧帮佢咧系每年咧就系做新年同埋圣诞嘅嗰啲 party 嘅吓，其实咧就亦都 喺香港， 喺美国， 喺美国， 喺美国吓， 哦，即系你就过美国做噶咯， 系，但我自己帮佢搵香港同埋台湾嘅艺人咯。带佢哋过去做，吓、 哦、 咁、其实 即系登台咁嘅形式噶啦， 又可以咁讲，但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其实咧，当年即系到而家都系啦，而家啲人可能清楚啲啦。 其實呢啲人咧登台唔公開嘅。其實呢啲咧逢新年初三或者係聖誕呢啲 party 咧，賭場淨係俾佢哋嗰啲100万到500万嘅客嘅，係、賭場搞嘅私家 party 嚟嘅。咁、所以咧就 即招呼啲 VIP 㗎啦。 冇錯啦，咁但係就好大型嘅，佢哋招呼啲 VIP 通常咧就係、當時最大賭嗰啲就係印尼啦、新加坡啦、澳門啦同埋香港啦咁，咁咧就東南亞嘅客。咁佢其實咧就有幾個 party 就專係招呼東南嘅大客。咁所以咧，佢哋係全程都係最好嘅 service 啦。亦都係咁樣，我第一次搭私人飛機，係啦，係咁樣做嘅。咁、就請港台咧嘅藝人啦，有時就請埋祖國嘅一啲藝人添。咁、咧就做新春嘅聯歡晚會啦，聖誕嘅聯歡晚會啦。 哇！嗰陣時其實都係啱啱國家開放唔係好耐嘅時間嘅啫。咁、咁你要揾國內嘅藝人嘅時候係點揾咧？ 其實唔難過又嚇、其實 咁你出境咧？即係嗰樣嘢有冇困難咧？ 冇， 都冇 啊！其實去表演啫嘛。咁、但係其實咧就我哋唔揾都得嘅，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通常因為新春咧，我就希望即係同埋當時我哋唔係揾明星，我通常揾啲唱民歌㗎。 哦，明白明白明白。 就係其中一個節目啫嘛，或者唱女高音㗎，即係嗰類。 哦，明白。藝術性高啲嘅， 係啦， 唔係娛樂性咁高嘅。 咁啊，港台咧就揾娛樂性， 係明白明白。 出名啲嘅藝人，咁通常咧就係咁樣做呢啲咁樣 party。咁嗰啲我第二單生意，呢啲做咗好多年，咁跟住咧就 哇，啲場做場有嘅喎， 係啊，咁啊做錶，我又都做過一隻錶啦，名牌錶嚟香港，咁嗰啲就朋友介紹嘅，咁基本上我就係咁如是者就做咗咁十幾年啦， 哇 嚇！咁啊，亦都可以係好彩啦，咁又係亦都幾好玩嘅，咁但係唯一學你話齋，點講咧？公關其實係一個好辛苦嘅行業。做咗六七年之後咧，我就開始亦都覺得好攰啊。一嚟當時我就結咗婚，我生咗 BB 啦，咁就覺得公關係一個好長時間工作，又冇休息嘅。 明白 嚇，你又唔可以話學你話齋，雖然唔使話佢成日揾客。我亦係好彩，你已經不停咁係即係有啲場客喺度，咁但係你要應酬噶嘛？ 係， 你真係好多即係其他即係無端端出現嘅嘢，你都要去應酬咧。你唔可以話啊，淨係收佢錢，平時就唔理佢，好多濕碎嘢噶嘛。咁你變咗有時我夜晚真係要去應酬，同埋當時咧，因為我嗰間公司咧亦都係做咗一張報紙叫快報啊。 哦， 當時咧佢係都我客嚟，當時阿張正普先生咧就諗緊搞社交版，當時唔係叫社交版嘅，咁、就揾咗我去幫手咁其實喺快報我開始成立咗一版嘢叫社交版。 嗱，呢個補充啦，應該係而家咧，通常咧有啲報紙就叫名人版啦。 冇錯，冇錯啦，係啦。咁而家快報講都唔緊要啦。 係，係冇所謂。 當時就係我哋做影社交版，其實就係跟住之後好多人就學啦。係 啦 係 啦，名人版啦，係啦。 咁當時咧就搞咗。搞嗰個版咧用咗我好多時間，咁但係亦都學到好多嘢啦，因為我要即係去聯繫好多咩 party 啊、酒會啊，咁去跟進啊咁，同埋我變咗滿晚咧，有時都要翻報館睇睇啲嘢搞成點咁，咁啊。我開始覺得即係好影響我家庭生活啦，又影響我同我女之間嘅生活啦咁，咁就嗰陣時已經開始覺得哇係咁樣唔得喎，我做唔落去，因為我太長時間啦，好辛苦啊覺得，咁就其實係咁樣就到後嚟就差唔多係沙士遲一兩年，咁我就決定唔做啦，暫停啦。 其實我覺得你所有做嘅工作，即係之前公關公司啊，或者快報啊，甚至乎其實都同製片嗰個工作範疇咧，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只不過嗰、那個宣傳渠道、或者嗰、那個宣傳平台唔一樣，但係其實裏面嘅工作可能都係大同小異。 冇錯，係其實都係大同小異，不過換咗個平台啫嘛，即係換咗個檔嘢係自己嘅咯。 明白明白。我八卦，因為我成日都係咁啊，去到咁上下，我有啲市侩問題，我係市侩精嚟嘅，咁就問喂，其實公關公司揾唔揾到錢㗎？即係喺你個年代啦， 喺我年代其實係揾到錢嘅，嚇嗱。不過咁又話説回來，揾到錢嘅意思即係話，你唔會發達嘅。 哦 ，OK 嚇。 其實到好似而家我見到好多即係女仔啊，佢中意做公關啊成。咁我其實我都講俾佢聽，其實因為咧，逢真做服務行業咧，基本上咧你都係不能發達。因为点解咧？你嘅时间有限， 系 你净系应酬咁多人嘅啫，你冇办法再去， 即系唔可以同时间做几个咁样。 系啦，咁如果你要做得，你咪不停咁请人咯。 系， 咁你嗰个公司个 overhead 咪越嚟越大咯。 冇错， 吓咁同埋你，即系你服务行业，你可以发围，即系可以真系。賺大錢嘅機會其實好問，不過咁，因為公關嘅行業可能認識到某啲渠道，因為某一個 project 你認識到某啲人，而引發另外賺到錢嘅嘢，咁又唔同。譬如舉例好簡單啫，譬如我搞地產展覽， 咁啱我又覺得，咦，嗰兩有一兩間嘢，誒、哎，我可以入埋科咯。 係係，明白。 做展覽點會賺大錢啫？你唔會發達，嗯、你可能我會收到份都唔錯，可以維持到即係比較好啲質素嘅生活，係、 嗯、 咁多嘅啫、嗯。不過，誒、哎，我搞呢個地產展覽，咁我咪可以優先知道邊啲樓盤可能個成數好啲、嗯，或者我入兩件貨，或者三件貨。咁你可能會發達都唔定，即係咁講。 明白。 即係如果我當初早知道係咁嘅話咧，我就一早就傾盤所有，借曬所有嘅錢去入曬香港嘅樓盤，即係咁咯。 明白明白。即係做呢個行業係好多衍生嘅工具。 係。 即係如果我哋用呢、這個股票嘅學術性嘅説話，就係、是、好多衍生嘅工具。係。啊，咁就可以令到你有好多唔同嘅收入。嚇、 嗯， 但單方面做公關公司就一般都難啲喎。咁你而家點睇？因為而家啲公關公司咧，有啲以我所知咧，佢會簽咗啲，例如有啲聲模啊，或者有一定嘅知名度嘅明星啊，咁喺佢自己嘅所謂嘅團隊或者班底裏面，係咁當然嗰啲佢可能平時冇咩做嘅、 嗯， 但係到佢要 show 嗰陣時候，佢就叫佢出嚟做下依啲咁。咁你覺得而家嗰啲做法同你哋嗰陣時嘅做法，即係除咗唔同之外，係你哋覺得係好咗還是係差咗？當然啦，頭先我講咗話 budget 嗰方面就唔使講噶啦，一定係差咗噶啦咁但係個做法方面，你會覺得係點咧？ 其實而家同以前有嗰、那個。分別好大嘅，當時因為我哋即到底公關公司都唔多啦，咁、 嗯、 變咗，所以咧就即係譬如你揾客方面啊，其實真係唔係咁困難嘅，即係好多時候就有客人佢揾唔到人肯幫到佢做，但係而家咧就係、是、多到咧，即係你都唔信啊，嚇、 嗯、 咁、所以個競爭其實係好大嘅，咁你競爭咁大嘅話咧，咁你咪成日要出橋咯，好似你話齋，好多人原來而家已經即係簽定曬啲人喺度，但係其實所謂你簽定曬啲人喺度，你咪有 overhead 咯， 係 嘛？其實你真係。當年我哋咧亦都坦白講，好多時候都叫俾面派對，其實咧就唔會係付費嘅，嚇。咁同埋當時都係好多，譬如所謂藝人啊，或者係知名人士咧，佢覺得嚟到係一個 party 嚟玩，嚇、佢就冇諗過要收錢，啊。咁同埋佢覺得係一個機會咧，可以去宣傳，都係好事，因為少嘛， 係啊， 同埋活動唔係咁多嘛， 係係。 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係基本不論名牌、小牌、乜牌，間間都搞活動嘅。以前邊有咁多活動嘅啫？咁你咁多活動咁變咗，以前坦白講，亦都冇一個所謂叫經理人嘅制度咁完善啊。係係經理人公司冇咁多，咁而家第一多好多，佢會幫個藝員爭取啦。咁呢個無可厚非，我覺得係應該要嘅。咁、但係喺咁樣嘅角度上邊，那個公關公司嘅支出係大好多咯。係啊，咁競爭又大啦，支出又大啦，客又少咗啦，咁爭話爭崩頭，咁變咗咪好辛苦咯，做得。 當然啦，因為你以前可能做過製片啦，咁喺傳媒嗰個關係上亦都會做得好好啦。咁我相信一路即係幫助你以前嘅公關公司，可能都有好大嘅幫助啦。 有坦白講啦，一嚟我自己有啲地盤啦，咁二嚟我當時因為我又幫緊快報做緊嗰個社交版啦，咁所以咧其實喺宣傳渠道方面咧就個困難唔係咁大咯。咁譬如而家 PR 公司咧嗰、那個所謂宣傳渠道都係困難嘅，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所謂保養雜誌啦，佢有時。明知道係幫啲公司宣傳嘅咧，佢就唔出噶啦。 哦， 咁亦都無可厚非。有時覺得點解要人哋買廣告嘛？嚇、即係唔通乜都幫你出咩咁？咁變咗呢個亦都係即係而家公安公司面對嘅難題之一咯。 嗯，咁講開頭先你講，你其實就好耐之前已經係爬格仔㗎啦。即係我爬格仔嘅意思就係寫專欄啊，嚇出小説啊咁樣、其實你寫過幾多份報紙咧？即係你記得嘅。 我記得㗎，其實又唔係話好多啫。但 明報你有啦，我見過啦，以前。 其實我喺新報寫得最耐嘅。 哦，新報。 而家仲寫緊啊。 哦。 其實我係1980年開始喺新報寫。 哇，係咩？ 但中間停咗有一段時間，因為我喺沙士嗰年開始，我係乜都冇做啊。我停咗成6-7年係完全冇做嘢嘅。 哦。 咁啊停咗，但係1980年其實我選完港寫嗰年。就開始喺新報寫稿啦，咁、就又係一個唔知點解會寫嘅，係就係因為當年咧新報有個個老闆叫羅斌， 哦哦係， 啊咁啊阿斌叔我唔識佢嘅，唔知點解有一日咧佢就揾人打俾我，其實咧就係、是、有一次個記者，即係當時我選港姐啊嘛，咁啊唔知點解新報有個記者咧就叫我哋三個港姐每人寫篇嘢，即係幾百字嘅啫，講、下感受，咁啊交稿，咁我就即係應酬咗佢啦， 係過嚟交功課啫， 或者是但個個寫㗎，係 係係係冇錯。 咁點知咧？寫完就搞冇耐，咁即係個零月到啦。咁我就收到即係新報一個電話，就話：，佢覺得我寫得幾好喎，唔錯喎，仲估唔到一個女仔即係嚇，因為我喺培正讀到中二嘅啫嘛。係啊，咁啊啲中文都唔錯喎，有啲天分，有冇興趣啊？不如我哋開個欄俾你寫咁。咁我話：咦，咁巴閉，好喎，咁可以寫啦。咁就。 咁就寫三年啦， 哇！ 啊，中間停咗七年， 哦 ，OK， 咁但係都唔少啊！你三十年停咗七年，都廿幾年噶咯，真係即係 長情啊！我人， 當然啦，當然啦，因為份報紙亦都轉過手啊嘛， 轉咗好多手，係 啊，轉咗好多手噶啦嘛，咁但係你仍然都啊立不到， 啲老闆嚇睇中我咩咧？ 啊立不到喎，咁除咗之外，應該就有寫書啦，我知道你有出過書啦嚇。書方面其實寫過啲咩內容咧？ 其實嗰啲書都是將我那些專欄的散文呢 輯錄 然後出書啫，寫那本小說，但後來發覺都不是好寫得。其實呢原本呢今年有計劃呢就幫亞偉英雄呢就寫他本自傳的。咁、 哦、 但係結果我到而家你未開始，因為今年好忙， 梗係啦， 時間 成日喺公仔箱又見到你，係咪先？喺有線又見到你做咁多節目。 其實成日想做，佢自己好想做呢件事。 嗯， 大家都唔係話咁急，咁但係就希望可以成。 哦、我相信一定有嘅，只不過時間長短，其實冇所謂啦，慢慢寫咯。即係佢亦都一路一路喺個演藝圈度一路咁樣行，咁啊一路繼續寫，寫到你差唔多有時間可以大部分完嘅時候停，咁都係咯，都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可以， 我就諗起一個人，我又好即係黃沾。 黃 沾係因為睇到我喺新報即係啲文章咧，咁、有一次咧就係即係八十年代嘅事，佢大揾我，咁然後咧就即係當年佢係我評判啊嘛。佢我唔係評判，司儀。 佢做司儀，做司儀，做司儀。 做港姐嗰陣時，咁啊，大家即係成日傾偈啦。咁啊，後嚟咧，佢就見到我喺新報寫咗啲文章啦。佢揾我，咁就同我講就話有冇興趣寫歌詞。咁其實我寫過兩首歌歌詞 嚇、啊，你填過詞㗎？係 啊，不過就冇紅嗰兩首歌，所以冇人知 道。哦，咁唔係，咁都即係都要知道啊，係咪先？ 係啊，嗰兩首歌有一首係關高英唱嘅啊，咁啊，另外一首唔記得邊個唱啊，但係就冇紅到咯兩首歌。 哦。 嚇、啊，咁但係我唔記得就係阿詹叔嗰陣時就教我寫個歌詞，就因為我寫文章。 哦，啊，講起詹叔，我相信好多喺呢個行業裏面嘅人都好尊敬佢，好懷念佢啦。咁、我知道你同阿詹叔，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就經常有來往聯絡嘅。咁坦白講啦，我哋真係點講？我哋晚輩後輩，再有機會去點樣去訪問到佢啦？冇機會啦，暫時都，因為我知道你同佢好熟啦。可唔可以用你嘅角度去俾啲聽眾們聽下？ 其實我同阿詹叔咧就真係緣分嚟嘅。 係， 一嚟咧佢係我當年嘅， 都要同佢做個節目係咪？ 我同佢做個節目啦。佢系我师姨咧，但系主要我点解同佢熟咧？睇下佢系我邻居 啊。 哦，系咁啊！当年就后嚟我搬咗去干德道，佢又住喺干德道，佢又住喺我对面嘅啫，斜对面。 哦， 咁有时咧就佢打电话嚟，喂，过嚟啦，好大棚喺度啊！咁即系佢屋企成日高朋满 座，系系成日饮酒 倾偈饮酒嘅啫。咁有时咧我就喺翻喺屋企冇咩做咧，我就踢条短裤踢拖鞋咧，走过去咧就八同佢倾偈啊咁咯，时半夜三更啊又打嚟。哇！我突然间有只好正嘅歌，你过嚟听嚟咁，即系就咁样咯。咁、其实我写文章就系佢就系搣咗两篇文，然后慢就系咁倾开偈，咁佢就咁就弹咁啊作一首歌啦。咁其实就系咁样嘅交往。咁但系其实咧而家谂翻起佢系我一个好嘅老师咯。佢教识我好多嘢，尤其是写文章嗰度，佢教识我嗰啲粤音嘅拼法啦。讲我听即系填歌词嗰个粤音嗰个重要性。是我最印象最深刻同佢一起有一次朝头早四点钟，他打俾我，他说而家去鲤鱼门，咁我哋去鲤鱼门做乜鬼啊？我话大佬，我成日瞓觉。他话唔系，鲤鱼门你见过人哋咧点样批发卖鱼咩咁？咁我又癲喎，我真係咧就真係爬起身，咁跟住咧就兩條友咧就走咗去鲤鱼門，朝頭早四點幾五點鐘就睇人哋咧點樣去賣魚，咁然後咧就舉隻手嘅， 係，冇錯， 我完全唔知嘅，咁然後即係睇完，咁去飲早茶去傾偈，咁佢喺度即係發瘋啦，講佢啲人生理論啦，咁我就聽啦，咁而家我好 miss 咯，即係佢走咗之後好。冇咗咁嘅朋友咯，佢都唔止係朋友啦，佢係即係一個師傅咯，我覺得。同埋佢係一個好大心胸嘅人嚟嘅，佢真係有啲咩識咧，佢覺得你可能會想聽或者你係受教咧，佢真係輕囊而受，即係佢一個咁樣嘅人。 即係我哋都喺好多朋友或者認識佢嘅朋友當中，即係講到即係都知道。 阿詹叔係一個負面，就啊好多粗口啊，好中意講粗口之外，但係其實佢喺文學嘅水準，喺香港嗰、那個我哋成日所講嘅本土文化、或者各方面甚至乎填詞，即係音樂性嘅嘢，根本上大家都已經係唔使講啦，佢已經係一個好高崇嘅地位啦。之外咧，即係都知佢一個有教無類同埋好中意教人嘅一個好老師咯。呢、這個即係亦都大家我哋圍身邊嘅朋友阿麥姐啊、李麥亦都經常喺佢口邊講啊，黃老師點啊點樣講，即係都喺裏邊會領略到。當然啦，因為我就冇親身去接觸過佢啦。咁啊，今日難得你上嚟，我亦都想你講下，即係你對於佢嘅感受啦嚇。因為詹叔即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係一個 icon 嚟嘅， 係啊， 真 係 一個 icon 嚟嘅， 真係早走咗咯。 係啦，咁如果佢再長啲時間咧，我相信更加對於香港貢獻或者係咯文化界、娛樂界都會貢獻得更加多啦。嚇、咁我哋講完啲唔開心嘅嘢啦，咁我哋講翻啲開心啲嘅嘢先。咁啊最開心，我相信你而家大不過就應該係你個女女啦。你係啦，你個女女又讀大學啦嚇。咁啊，你而家個時間多咗啦，咁我又見到你因為時間多咗咧，就因為其實你都知啊，我哋有做功課噶嘛，咁我有做睇其他嘅訪問聽咁，其實你同你女女嘅日事咧，我就唔想喺呢個時間裏邊去講啦，咁啊講翻你，好啦，時間多咗啦，咁啊見到你又喺公仔箱裏邊出現啦，咁啊即係你覺得啊，而家多咗時間嘅時候，可以行翻出嚟嘅時候，想向邊方面去發展咧？嗱，因為我見到你喺有線就做主持啦，嚇咁啊聽聞又好似跟住有啲好似類似劇集嘅嘢啦， 係啊拍緊啦而家。其實我好開心啊！我其實 你好耐冇拍嘢啦，係嘛？即係如果你講劇集嗰啲好啦， 係咁，其實我呢個都係半劇集形式嘅啫。其實我好坦白講，我五字頭嘅人，我其實真係好感恩，因為你知啦，我冇諗過自己即係而家咁嘅歲數行出嚟做 market 噶嘛，係嘛？ 哦，唔係嘅，唔係。 咁原來有嘅，真係估都估唔到。咁啊，一嚟而家做緊主持嘅嘢係，我覺得好玩嘅。亦都因為咁樣，我學識好多嘢啦。因為你變咗個人會跟住個時代部分一齊行， 同意。 咁、另外劇集嗰個咧就咁啱嗰個咧叫一級重案，咁其實電視台就係拍翻呢五十年發生過嘅重案，咁而我負責咧都係一個主持嘅角色，佢有一半咧就係將嗰個案件重組，拍翻個劇情出嚟，另外一半咧就其實咧就有一個類似即係Madam 嘅人物，即係我啦，咁其實咧就係訪問翻咧當年嘅警司啦、警務人員啦。關於嗰件案件啦，同埋咧就同啲心理醫生啦，或者社工啦，就去傾翻嗰個罪犯嗰個心理過程。咁、其實成件事咧係好好玩嘅。 即係如果我咁講，就應該係以前麗的嘅年代十大奇案現代版㗎咯。 冇錯，係。 係啦，十大奇案現代版啦，因為當年可能就冇咁多。資訊上嘅嘢啦，佢哋嗰陣時，我記得我小朋友啦嚇，咁我睇到嗰啲就係知道，即係當年嗰啲案件，佢係將佢重演嘅啫。咁但係頭先聽你講嗰個就精進好多，又有心理醫生啊、犯罪學啊，有好多嘅去分析嗰件事。最難得頭先我聽你講嗰樣嘢就係可以揾得翻以前嗰啲警官出嚟。去延伸上呢樣嘢，我諗係真係最難得。 係啊，其實好開心。所以今次咧拍即係呢13輯嘅一級重案，我識咗好多 阿 Sir， 識咗好多而家。有啲咧就係、譬如廖建明先生啦，而家即係都就係退休嘅警務人員 警官 主席啦。有啲就而家喺教緊書噶啦。咁佢哋都係退咗休。最近其實啱啱做完咧，就係有一個叫阿詹 Sir， 70多歲噶啦。 哇！ 你知邊個啊？咁佢又係即係退休，但係佢哋好。好肯即系 詹 Sir 咪即系林詹士啊？ 系啦， 啊林詹士，我哋会认识嘅，因为咁啱上一个嘉宾阿贝君奇先生咧就讲开就因为讲开一啲少少左派商人嗰个议题，咁就讲阿林 Sir 咧以前咧就系去北角咧就将嗰个所谓嘅左派嗰个阵营咧佢就空降去嗰度去处理嗰件事。咁至于点解我哋会识林 Sir 咧，就因为林 Sir 咧就好中意踢足球嘅，咁你知我系足球嗰波噶嘛？咁佢而家經常都會喺麥花臣球場咧出嚟踢下波啊，睇下波噶，咁所以都會接觸到 佢。有啊， 係 啊，佢係其中一個啦。係咁啊，有啲就專係研究三合會嘅嘅一啲退休嘅督察啦。咁都係逐個咁樣上嚟，大家一齊講翻嗰件案，同埋講翻即係警方點樣處理呢啲案件。咁其實一嚟我學識好多嘢，二嚟原來好好玩嘅，即係又學識咗第二樣嘢咯。 咁啊，即係你雙張刀啦，樣樣都可以做得到啊！咁另外啦，我相信係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啊。咁就係以我哋所知啦咁你哋有一個會啦咁叫自白會啦。因為我哋呢度比較八九十多， 咁可能相信聽到自拜會呢個名稱呢，就未必個個都會咁熟悉嘅。咁就想你介紹一下啦，因為我哋個年代，即係我哋嘅四字頭嗰啲呢都會了解到，因為以前呢喺報紙特別係娛樂版呢，好多時候久唔久呢都會出到呢個咁嘅名稱出嚟㗎、個名稱自拜會咁樣，我就數唔曬咁多位。咁當然你係其中一個會員啦，咁你不如介紹一下呢個會啦、 啊。其實我哋呢個會呢就差唔多係96、97年成立嘅、十幾年啦都。咁啊，成員呢就包括有林建明啦， 大姐明啦， 鄭裕玲啦， 都姐， 曾華善啦，朱慧珊啦，江欣燕啦，施慧珍啦，我啦，汪明荃啦，毛舜君啦，邱平，咁啊，我有10個人咯。咁啊，咁就其實開頭咧就冇意嘅，跟住有一次咧就唔知邊個結婚，真係唔記得咗。咁啊坐埋就去飲，咁啊傾偈。傾傾下就發覺咧，大家好好傾，因為大家咧唔知點解咧，可能大家都係呢個圈嘅人咧，講是非咧就講到眉飛色舞，餐起酒飲完咧都唔捨得走，都未講完，佢話唔得啦，我再約，再約嚟傾咁。咁啊，於是者咧就約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咁 由飯局開始啦。 係啦，咁我話不唔係啦，咁啦以後每個月啦一次，打幾多次傾下偈啦嚇，咁就咁開始咯。咁你知啦，成日都要打電話去訂台噶嘛。咁有時好似唔係好方便啦，用邊個名都係咪啊？ 係係， 整個名出嚟好喎。 因為多狗仔啊，如果你一講個名嘅咁其實呢度我拉開少少，唔知你知唔知啊？可能你都會知啊。好多點解啲名人或者點解有一啲所謂嘅演藝界嘅人咧，佢哋咁快會俾啲記者會跟到咧？好多時候有兩個地方咧嘅消息來源咧係最快最準確嘅。第一就係你哋訂台訂房，第二咧就係泊車。泊車嗰啲代客泊車。呢兩個行業咧就其實就係一啲嘅哨站嚟嘅，就係暴風嘅地方，即係我見到邊個上咗去，我幫佢拍咗架車，咁跟住之後就突然間下面就一堆就記者喺曬度，咁所以係啦，你哋用一個咁，不過而家你用呢個都係冇用嘅啦。 咁當時就話整個名啦咁，咁啊是但嘅啫嘛，冇諗過咩咁。佢話：哎呀，我成日八卦，講呢講路，咁啊就叫自拍會啦咁，咁啊、okay. 就用呢個名咯。咁於是者就慢慢，我都估唔到，結果就維繫咗成十幾年。同埋咧嗰個變化都好大。當初咧就真係冇意義嘅，真係純粹八卦嘅啫，即係唔就傾偈咯，好傾啫嘛，唔亂咁噏咯。但係呢十年八年咧，其實個變化好大。一嚟就係、是、我哋已經唔係好八卦啦、可能冇興趣。二嚟咧，可能呢十幾年裏面咧，我哋成班人咧都係經歷緊一個所謂轉變嘅期。你知中年女人啦，經歷好多嘢㗎啦，我哋會等於差唔多就係大家都經歷個仔女長大，面對更年期嘅嚟緊。或者是過渡緊，其實荷爾蒙的分泌是有轉變，咁如此種種咧，慢慢其實我哋係維繫到一個好奇怪嘅友誼，就係我哋而家係非常互相關心得好犀利。咁尤其是呢兩三年有咗 WhatsApp 咧，咁我哋自己有一個組啦。差唔多係每日都傾偈嘅，嚇有咩事咧？即刻大家即係互相 WhatsApp， 有時朝頭早起身咧，見到 WhatsApp， 哇，喺百幾條，咩咁多講啊？即係你明唔明啊？ 而家係咁嘅喎，不論 WhatsApp 好，Facebook 好啲群組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 Facebook 有個功能咧，已經係有一個要停八個鐘頭，即係唔好接收嗰啲 message， 如果唔係瞓唔到覺。即係有一個咁嘅功能， 係刪電話嘅， 刪電話 。我哇好辛苦啊，係咁叮。 特別呢行啦，因為有啲可能即係大家時差問題，有啲係日頭瞓覺嘅，有啲係夜晚瞓覺嘅，大家喺度交頭接耳，根本上就嘈到唔使瞓嘅。 係咯，咁就係呢幾年變咗，有時我哋每個人都經歷咗生活一啲變化啦，個個都有啦。咁就開始就發覺咧，其實有呢個會咧，其實嗰、那個。幫助性好大，我唔知即係而家啲80後90後點樣諗嘢咧。我尤其是嗰啲女人啦，如果你係女仔咧，我覺得你真係你由細就應該開始培養自己有一班女朋友，因為原來女朋友咧喺生命裏邊咧係好緊要嘅，因為你將來咧你面對嘅話咧，即係老公又好，仔女又好，呢啲人咧其實你會發覺咧陪得你最多唔係你老公，唔係你仔女，係你個女朋友。就算你經歷感情嘅創傷，或者老公有小三，即係乜都好啦。你揾邊個投訴呢？揾邊個傾偈呢？邊個會陪你喊呢？其實就是你班女朋友。咁同埋當你即係尤其是我哋年紀慢慢漸漸長大呢，好多時候嘅身邊嘅伴侶或者可能行先一步，你仔女又離開你， 原来你身边剩翻嘅人就系你个女朋友， 嗯、 所以系好紧要。 即系有个伴啦，我哋俗称叫做有个伴啦，咁、嗯、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抒发一下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我觉得你哋开始好似踏出咗公益嘅事件， 系、啊、 有公益事，即系由好八咁啊，然后跟住就做到有回馈社会去八到。 系啊，呢、這个估唔到嘅， 系 呢、這个真系意外嚟嘅，因为其实就系、是、五年前到啦，咁就嗰啲女仔就话学画画，吓、 嗯、 咁、啊、当时我仲话我学乜鬼嘢，我都冇呢个天分。咁、 嗯、 但咁啱嗰次就发生雷曼事件啦，唔见好多钱。吓咁、啊、当时咧，我嘅阿 Dodo 咧就同我讲嘅话：，你成日喺屋企做乜鬼啫？你喺屋企啊，啲钱都唔会再出现噶啦。咁啊，不如跟我哋去学画画啦。咁咁啊，就同我讲咧一次话佢哋搵模特儿，模特儿俾400蚊个钟，好鬼贵。你话你每日做都系坐啫，不如坐啦咁。咁啊，咁我就 咁啲朋友，其实我相信呢句说话，啲朋友都系谂住，第一就系希望你快啲融入翻个社会啦。第二就系话都系一个港姐嚟噶嘛，咁你可以做 model 噶嘛，悭下钱啦。咁第三就希望你啊搵下钱啦，咁样快啲俾啲人赚啦。 400蚊系唔系俾我咧？ 嗰400蚊都冇俾到 啊！要我做义工 啊！ 咁啊，坐喺度做义工咗成日，你又似你。我发觉咦唔系喎，几好玩噶，因为原来画画系好开心嘅。啊，我呢个估唔到啊，咁就开始就画啦。咁我画下咧，居然有人叫我去搞画展，咁又搞咗。咁、哦、后嚟就结果我就捐咗幅画俾心情行动，就结果就卖咗108万。 哇！ 咁呢件事就好大鼓励，呢件事令到我哋觉得，咦，原来我哋其实呢一班人行埋一齐。可以係做啲嘢回饋社會嘅，咁我覺得都係時候啦。咁於是其實呢幾年咧，陸續續其實我哋都捐咗好多畫出去嘅、 哦， 或者如果可以幫到我哋都盡量啦。咁其實我自己今年喺澳洲，我先自己做咗一次畫展。 哦， 啊，咁啊，咁可能明年3月都會再去一次。 其實講緊100多萬，我覺得都少咯。 嗯， 點解咁講？雖然係做慈善，但係你諗下，你頭先數嗰10個，我統稱為一個喺香港嚟講係名女人啦。嚇，嗰10個名女人咁。除翻出嚟咧，點止每一個個身價得100,000啊！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當然我大家明白你係做慈善嘅啫。咁但係即係如果以呢個價值咧，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再做多啲咯，即係再構思多啲9個10個嘅會員一齊去砌做一幅畫。 嗯， 然后跟住再攞出嚟慈善拍卖，我相信可以帮香港嗰个社区或者嗰个社群回馈得更多，应该可以唔止嘅108万呢个，我相信。 其实我觉得其实数目几多又唔系咁重要嘅、 嗯， 最重要就系一个心啫， 系 即系真系。如果譬如我哋喺即系从我哋咁样做呢样嘢嘅时候，系鼓励到更多第二啲女性或者都觉得自己唔系老噶，仍然可以做好多嘢嘅话咧， 哦，边叫算老啊？系咪先？大把俾你哋连着。想嘅仲喺个娱乐圈里边拍剧嘅有拍剧，做任何嘅娱乐嘅行业都仲喺处嘅，咁你哋都唔算系一路。只不过即系我觉得啊，即系你哋呢个自拍会咧就添加咗更多嘅意义喺度，因为由大家、即系嘻嘻哈哈咁嘅情况去做到有可以出到回馈到社会，咁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好有意义啦，好有意义啦。咁另外头先你讲开嗰样嘢啦，咁啊又要 Michael 吉下你啦，咁啊听到你讲团你当时都上晒报纸噶啦，都知道噶啦，即系喺雷曼。那個情況裏面就即係相信好多人都會受傷嚇，咁、你其中一個受害者嚇，咁、不過就好似都冇見你要去抗議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知道嗰、那個經歷都應該幾痛下嘅，咁啊即係冇辦法上到嚟都係嚟到我呢度都係要交啲經歷㗎啦咁樣啦。 其實而家睇翻轉頭咧，我又覺得其實係一件好事喎、 啊。 系啊， 好事 系一件好事嚟嘅。点解咧？就系、好似头先，即系之前头先你讲过啦。我系一个由细到大咧，好多计划嘅人嚟嘅，成日就咁样咁样咁样，就到咁样咁样。我就同自己讲嗱，40岁我要退休啦，睇住个女长大，咁跟住咧我点样点样点样，到60岁咧我搬去边度住，我好鬼多计划嘅。即系后来发生好多事之后咧，我就开始咧接受就系咩叫随遇而安啊。咁样嘅人咧压力减少好多。当时咧我系储一笔钱，咁嗰笔钱咧就系都讲过好多100万次啦，长话短说啦。 系。 咁其实咧嗰笔钱咧我留翻咧就真系咧点解唔想喐？就擺咗雷曼咧，就其實就因為想賺嗰6%嘅 percent 嘅息。咁嗰筆錢我係諗住咧，就將來俾個女讀大學啦，同埋我自己去遊學嘅。 哦， 我覺得如 咧咁樣就會好快樂嘅嗰四年啊。咁啊，亦都到咁嘅時候就應該做下呢啲嘢都幾開心啊。咁如果多餘嘅錢咧，或者我唔知喺歐洲啊買多間屋仔啦，咁、啊個女咪去讀大學，我自己去遊學，然後平時喺度見啦，咁、即係咁樣計劃嘅。咁後嚟筆錢冇咗啦，咁點算咧？咁、那個打擊好大就係、是，哇！我即係計劃咗咁多年嘅嘢。哇冇就冇㗎喇，仲要唔係我可以控制嘅。咁當時呢就梗係好難過，難過就係覺得自己蠢呀，覺得自己做錯咗，唔應該將啲錢擺落嗰度呀咁。咁但係而家我睇返轉頭，尤其是呢一兩三年，其實我發覺嗰件事發生咗係對我係好好嘅。係錢係唔見咗，但係錢唔見咗唔緊要呀，你唔好唔見啲快樂咪得囉。同埋錢同快樂其實唔係成正比嘅，夠唔夠錢用係完全睇你自己個人嘅心態，你要過啲咩生活。同埋一點解我話係好事呢？好事就係因為係五年前發生咗，你話如果當我七十歲八十歲先發生呢，咁、我就覺得可能我到嗰陣時呢我就冇咁樣嘅 毅力 或者係個情緒去接受，即係到我七十幾八十歲嘅時候咧，第一可能我好難再出翻嚟做嘢，或者我心態亦都唔同咗，我接受唔到。咁但係五年前過去咗，而家睇翻轉頭又唔係咩大不了啊，咪唔見啲錢咯，咪係咁咯。但係錢唔見咗可以揾翻噶嘛，同、埋老實講，啲錢擺咗喺嗰度唔用，咪等於係唔係你嘅？ 係，即係安慰上係咁啦，係啦係啦。 但其實係真嘅，其實冇乜大不了嘅啫。同埋咧，我又覺得咧，而家睇翻上嚟，點解我冇去抗議或者我冇去咩呢？因為其實嗰段時間我係逃避，因為嗰個痛好犀利，我唔想成日記住嗰件事啊。有陣時我就唔想記得呢件事，最好唔好提啊。咁啊，同埋坦白講，因為當初我唔係買迷債嘅、我真係買咗嗰隻嘢嘅債券。咁呢樣嘢你就唔可以賴人嘅，即係你自己選擇咗一件錯嘅貨品。咁等於我走去買匯豐股票，佢冧咗，咁點呢？咁冇得講㗎。咁、你咪係一個唔好彩人囉，就係、咁簡單囉。 OK，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頭先你講話好事呢，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因為點解呢？對於呢個娛樂圈又好，或者對於所有欣賞你嘅 fans 又好啦，咁都覺得就係、哇，除咗喺申報裏面嗰個格仔裏面可以見到你之外呢，喺個幕前啊各方面呢都見唔到你嘅蹤影啦。 因為冇曬錢出嚟做嘢。 唔係咁講，嗱呢樣嘢呢我覺得係兩方面嘅喎，即係而家冇咗一筆錢，我要出嚟去揾錢去做嘢，所以我跳翻出嚟網前係一件事。你有冇 value 係另外一件事啊嘛。如果你冇 value 嘅，咁人哋都唔會揾你，係咪先？即係好多人其實有等候中啊、你都明白呢個娛樂圈裏面其實都好多人等候中，冇實力嘅邊會有人去揾你呢？ 同埋我點解都講係件好事呢，就是、因為過去沙士之後呢，因為我想我陪我女長大，我真係完全冇做嘢，因為我自己童年呢即係冇同父母長大呢、我覺得係 頭先你講過 係一個好大嘅遺憾。咁我實成日覺得如果我自己個女嘅話呢，我想陪佢一齊成長，我唔想即係錯失咗嗰個一齊成長個機會。咁我實真係完全係乜都冇做嘅。但你知啦，乜都冇做其實都好悶㗎嘛、你咪即係廿四小時陪住佢㗎嘛。咁喺嗰段時間呢，其實呢我做好多嘢，咩炒股票啦炒呢炒路啦，系咪啊？其实咧系好唔开心嘅，所以我而家完全唔做呢样嘢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因为雷曼咧令我醒觉，我唔会再做呢啲嘢，因为呢啲嘢系唔会令我快乐嘅。吓、咁所以咧，我而家就识珍惜我时间咯。如果冇发生呢件事咧，我可能仍然都喺度又炒呢又炒，即系日日就系睇紧即系呢啲嘢咯。咁呢啲嘢其实，原来唔会带俾我快乐咯，咁我做嚟做咩啫？ 哦，咁但系即系喺嗰个时间里边，可能个压力都会好大系嘛？即系你炒嗰阵时嗰个压力系好大，系因为我哋呢度咧，其实都好多啲金股嘅节目噶吓，咁佢哋啲老板 CEO 咧，其实喺呢度咧，其实佢哋都话系一个 输压 嘅地方嚟嘅、 宣泄 啊，未必一定宣泄嘅，即系输压。咁啊，同我哋啲听众们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即系有啲心得啊，分享一下，或者有啲咩睇法。就因為你都明白佢哋嗰啲咧財經演員啊嘛，佢哋都講去其他嘅平台咧就是、財經演員，去到咧要佢哋講嘅嘢咧就係佢哋想要嘅嘢，咁想講多兩句咧都冇咁嘅 airtime 俾你嘅，咁、所以咧佢哋嚟到呢度咧佢哋就可以暢所欲言，咁我所以我哋呢度就係全部都可以暢所欲言，完全冇問題嘅。咁我諗另外一樣嘢啦，最後一樣嘢啦，就好期待你幾時有輸出啫、會唔會諗住再寫書啫？ 其實會㗎，其實咧我兩年前咧我哋節博會就出咗本畫冊嘅，因為嗰個畫展，咁其實嚟緊咧我好希望，但今年可能就冇時間做咧，就希望咧我就會出 多本咧就係散文同埋畫作一齊合拼嘅書。 哦， 其實我由2007年開始咧，我就一直都有幫大姐妹個心情行動咧，就做好多做講員嘅工作。 係係，我都見到。 關於即係情緒輔導啊、心理輔導，咁我就成日覺得咧畫咧係可以幫到一啲有情緒病嘅人，或者係可以幫人哋抒發情緒嘅。咁我就成日想喺呢方面咧都可以做啲嘢。咁我就希望我係可以咧就或者將我啲文章同埋啲畫咧結合出邊咁樣嘅書咯。 啊，都好有意義啊！啊，到時候咧你呢個大作出到嘅時候，就再上嚟咧就介紹俾我哋啲聽眾們聽，就再去做。 一定。 咁啊，今日個時間就差唔多好啦。最後一樣嘢，我每一個我都會問下呢個問題嘅。咁就最後一個問題啦，就想問下阿冰姐你。 係。 嗱，我哋網台我哋話齋，你都做咗幾個節目啦。咁你而家覺得你自己對於網台點睇咧？ 其实咧，哇，咁深啊，唔好识， 唔好深嘅呢啲，系啦，即系其实我哋而家啲咁嘅网台咁，你会觉得同你而家做紧，譬如有线嘅大气电波啊，咁有咩？ 吓，分别好大。坦白讲，譬如我哋做大气电波嘅嘢咧，都好多限制嘅。啊，譬如我哋即系要有啲说话唔讲得啦。起码我虽然我都冇讲过粗口，但可以讲粗口。 系可以嘅，可以嘅，系可以嘅。 啊，呢个唔系我嘅关事，我都系唔会讲嘅。咁譬如我哋唔可以讲啦。咁同埋咧，喺譬如我哋好多牌子名我哋唔讲得啦。同埋有啲譬如系即系会教坏人嘅所谓会煽动性嘅嘢，亦都系唔讲得嘅，因为出唔到街嘅。咁但系网台咧就嗰个冇咁嘅限制啦，个自由度阔好多啦。咁同埋个人就。个警觉性低啲嘅， 系 啊， 轻松好多， 轻松好多咯，吓冇乜所谓咯，真系学你话真系可以做到畅所欲言。 系啊，我哋呢度咧就好多节目都系嘅，饮住红酒又有吓，食住蛋糕又有，食住烟仔都有嘅，啊开汽水啊 friend 啊成日都有，因为我哋个即系嗰个文化就各有唔同啦。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觉得我哋啲咁嘅文化就会觉得啊，好似有少少市井啊，低俗啊咁，但系其实我相信就系。依家同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喺八九十嘅年青人咧，好多時候佢哋都係以聽網台比起聽電台係為主導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一路希望做呢樣嘢。咁當然咧，頭先你講嘅説話，亦都係教化到好多即係我哋做節目嘅人，即係儘量去警醒一啲，知道將一啲唔好嘅 message 咧，我哋呢度都係算一個大氣電波啦，網上嘅大氣電波裏邊咧就宣傳出去啦。咁亦都調翻轉，今日真係好多謝冰姐你啦，因為我哋呢啲嘅網。港台，即系坦白讲句，呢、這个我再申宣一下，因为其实我哋都试过好多时候，特别请一啲大气电波嘅朋友上嚟，好多时候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阻挠噶，但系个阻挠未必系佢本人。我講過啊，之前阿 l 我都講過，即係有一啲電視台咧，佢哋就會覺得哇，你哋網台咧嚇，咁、佢就唔歡迎或者即係唔俾佢哋嘅藝人咧就嚟做呢度訪問嚇。咁、你嚟到我哋呢度嘅感覺，咁你就覺得我哋呢度其實都係一個好正常，大家去暢所欲言嘅地方嘅啫。咁樣嚇，咁、最後真係好多謝你，我知道你好忙，同埋我知道阿冰姐你而家咧就住得比較偏遠， 係啊， 我哋呢度就香港區，好多人都知道我哋 Wake 先喺邊度㗎啦嚇。咁、你都百忙之中又肯抽咁。咁多时间山长水远出嚟帮我哋做呢个节目，最后好多谢你吓，咁希望等你嘅大作之后咧， okay, 再邀请你上嚟我度， 下次再见， 好 okay, 多谢晒，拜拜。Thank you. 啩，好嘛？多謝各位。